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48集，制毒师。茶园阴暗的审讯室里，陈默被靠在椅子上，刺眼的灯光打在他脸上。宋猜脱掉上衣，拉开工具箱，慢悠悠地挑选刑具。 年轻的时候，我在军队服役过。战争教会了我很多东西，我也见过很多倔强的人。上一秒还能像你这样坚定地看着我，下一秒就只有求饶和哀嚎。 左边第三个钳子可以把我的牙或者指甲甚至夹碎我的手指，不过为了防止挣脱，建议先用钉子把我的手心固定住。 宋猜拿出随身的匕首抵在了沉默的脖子上。 从我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这个人非同寻常，这次你能顺利从警察局走出来，更让我坚定了我的想法，你就是那个线人，对不对？ 原来你还会看相，要是能算得那么准，五年前帕拉就不会出事了。 听到帕拉，宋猜的手抖了一下，匕首在沉默的脖子上留下了一道血痕，但沉默面不改色。 关于我的事你还知道多少？ 大约十年前你和帕拉分开，你帮他招兵买马，蛰伏下来等待机会，想一举灭掉昆通。五年前你们终于等来了机会，却没想到交易出了意外，等你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帕拉已经死了。你追着昆托来到一座岛上，由于急着想帮帕拉报仇，中了昆托的陷阱，那些辛苦训练的士兵全死在了地道里。你卧薪尝胆，归顺蔡之明，不过是想帮帕拉报仇。不过这次你却聪明了，你认为帕拉的死并不单纯，害死他的人不单单只有昆托。 另一边，苏青竹逃出茶园后立即拨打了廖永嘉的电话。廖永嘉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夜色，桌上的手机一直在震动。廖永嘉神色担忧，猛地看向之前苏青竹还回来的行动报告，拉上窗帘，关掉灯，将行动报告一份一份地摆在桌子上，用紫外线灯一一扫过，发现只有李忠和自己的行动报告上布满了指纹。灯光摇晃，那些指纹忽明忽暗，廖永嘉的脸色也阴晴不定。苏青竹求援无果，只好绕到茶园正门。 我叫宋猜。 宋猜先生今天不见客。 苏青竹摸向枪，准备强行突破，这时背后传来了冯多的声音。 他跟我一起的。 冯多带着苏青竹往里走，苏青竹看到冯多手上拿着一个档案袋。审讯室里谈话还在继续。 你想说你是来帮我报仇的？ 我也是帕拉的人， 你觉得我会信吗？梁龙的窝点刚被查获，原本应该待在牢房的你就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了我的仓库。 我要是警察的人，你还能这样和我说话吗？ 宋猜一拳打在了沉默的肚子上。 你是不是线人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 正在此时，冯多带着苏青竹走进房间。苏青竹目睹沉默被打的惨状，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心疼的表情，下意识地摸枪，准备救沉默出去。 陈默赶紧用眼神制止了苏青竹。苏青竹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，突然镇定下来，他意识到陈默一定有后手。苏青竹选择相信陈默。冯多把档案袋交给宋猜，宋猜从中拿出线人协议，看了看陈默，随即将协议扔在桌子上，上面的照片和签名竟然是梁龙。张贤敲了敲门，抱着一个保温箱走进办公室，看向角落里的黑影。 蔡先生。 蔡之明点了一根雪茄，示意手下南九上前验货。张贤打开保温箱，里面全是生蚝。南九把生蚝丢到一边，从冰块下面拿出一包冰毒，拆开以后散在桌子上，用化学仪器提取样本开始验货。显示器上的数字不断跳动，最终定格在了 93%。 新型毒品纯度非常高，不像那种街头混混能搞出来的东西。 如果任由他们发展下去，对我们影响很大。 大辉死后，西南市场一直空缺，和这片区域直接挂钩的人是宋猜。我们刚同意他建立自己的分销网络，就出现了这种毒品，两者之间肯定脱离不了关系。 张贤，这么长时间你就没有发现异常？ 没有。 好好查一查。 姚小雨跟着张新瑶回家，换了一身衣服，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，结果吃得太急，一下被噎住了。阿喜连忙给他倒了杯水。 你别看着我呀，我都不好意思吃了。 你还要吃？ 我总怕吃了这顿就没下顿了。 放心，只要有我阿喜在，就有你一口饭吃。 阿喜不经意间看向姚小雨的背包，姚小雨下意识地把包收到怀里。 阿喜，快去写作业。 哦。 阿喜答应着离开了。 吃也吃了，现在该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。 其实那天我根本没有逃走。 多年前，漆黑的地下室里，张新瑶正在睡觉，突然被姚小雨摇醒了。 张新瑶，张新瑶。 张新瑶醒来，姚小雨示意他别出声。 嘘。 两人从其他小孩身边小心翼翼地走过，张新瑶一脸疑惑，跟随姚小雨来到一扇铁门前。姚小雨掏出一包粉末状的东西，放在门锁上，用点火器点燃，门锁瞬间被烧开，掉落在地上。姚小雨赶紧拉着张新瑶向树林里逃去。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？锁怎么一下就打开了？ 铝热剂。 太神奇了。算了，化学考零分的人不该问这种问题。 说话间，身后闪过一道手电光，看守们从茶园里追了出来。姚小雨拉着张新瑶加速逃跑，眼看追兵越来越近，姚小雨当机立断。 分头跑。 张新瑶点点头，朝着姚小雨相反的方向跑去。姚小雨见张新瑶已经跑远，猛地停下脚步，等追兵走近，举起双手从树林里走了出来。姚小雨从包里拿出笔记本翻看着。 后来我被关在猜叔的茶园整整四年，相当于在那儿上了个大学。这个笔记本里是我学到的所有知识。 我看不懂，但好像很熟悉。 这是一种新型毒品的制作方式，他们现在到处找我，为的就是这个。 制作毒品。 原本在跟宋猜谈判的陈默和苏青竹此时并排坐在车里，一路颠簸，二人双眼被蒙住却面色平静。陈默轻轻抓住苏青竹的手，虽然他们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到哪里，但只要在一起就不会害怕。等到眼罩被取下，陈默和苏青竹发现自己正身处一艘快艇上，周围只有无边的海水，根本无法判断方位。宋猜用小刀撬着生蚝。 知道为什么选择了你而不是梁龙吗？信任你只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你有家人，你有在乎的东西，所以我才会把你们俩一起带过来。 陈默无奈地看了一眼苏青竹。 不用瞒我，从你们跟着帕拉开始我就注意过你们，来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。这是帕拉唯一留给我的东西，我把它命名为帕拉号，目的是用它为帕拉报仇。这艘船六个月靠岸一次，卸下收成，装上足够的原料，再重新起航。在他下一次靠岸前，没人知道他在海上的哪个位置。之前你在大巴上发现的冰毒就是从这里产出的。 船舱内的工人正在搬运毒品，宋猜打开了另一扇门，里面摆满了一系列制毒设备。陈默和苏青竹震惊不已。 我要用它占领华城，完成帕拉没做到的事。 其实你不过是以为帕拉复仇的理由发展自己的事业， 你懂什么？我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这样才能跟他们斗下去。 说吧，带我们来这儿想让我们做什么？ 前几天发生一场小意外，我的制毒师逃走了，他应该是在一周前卸货的时候跑的，目前下落不明。 这可不是小意外，没有制毒师你就失去了最核心的竞争力啊。 你说的对，没有货源一切计划都会落空，我需要有人把它找回来。你们商量一下，谁能胜任这项任务？ 苏青竹拉着陈默走向角落。 他对你还不放心，想留个人做人质。 那我留下。 我跟你算笔账，两个月的时间你进去三次，回回都是我捞你，确实有点吃不消，所以这回该换你救我了。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，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，你就当我是留在这儿搜集证据。 可是 我们还是用之前的办法联系。 苏青竹带着沉默走回宋猜的身边。 我们商量好了，我留下，他去办事。 陈默，你只有24个小时，目前这艘船还在华城海域范围内，但我不确定明天他会开向哪里。如果你明天没有把人带回来，你下次见到他那就是半年以后了，谁也不能保证这期间会发生什么。 陈默望着茫茫大海担心不已。